講咩話？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。 應該係點？ 一句說話，入酒合一。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，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， 一隻叫 non-Mephushal。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，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，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，你配了紅酒呢，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，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。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， 是很容易的，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，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。 是啊，你怎麼是法國來的？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， 解翻成嗰啲 事啫， 即係天氣熱咧，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，係啊。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，唔係咁興嘅話咧，我就中意飲 cava 咯。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。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？我一飲落去，我話救命啊！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？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？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，你慢慢行嗰时，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，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。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。吓、啊，呢支系点读啊？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，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，个味系唔同咗。 好得意仔！星期三晚10:30 ，Kevin Ho、Kelvin Y 共聚会。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.magazine.com.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，我系杰斯。 好，欢迎各位翻嚟呢个今日讲古仔。今日就系7月11号，而家就系7:00。星期三嚟嘅。 星期四啊。 啊 ，sorry， 星期四嚟嘅。星期四，我有乜可能喺度做节目啊？系咪？系星期四。咁今日就102复牌。咁我哋首先就弯一下102啦。 巴士 啦，过海巴。咁过晒海啦。咁最高价 AO 价我就做咗6蚊。就最高6蚊啦。咁基本上全日都喺4.25-4.5呢啲位置就打横行嘅。咁其实即係巴士呢个故事，我断断续续喺个 Facebook 里面啊，亦都系讲咗好多嘢出嚟㗎。讲好多嘢出嚟。咁就即係可能有啲深水清嘅网友可以弯噏咗成个何家嘅故事出嚟。咁但係我都会花少少时间啦，今日即係如果你睇咗个 Facebook 嘅，有意会到呢个古仔系讲緊咩嘅话呢，你真系唔需要听呢个节目㗎啦。咁如果你话就冇睇过我个 Facebook， 或者睇咗之后都唔知道我讲乜春嘅话呢，你都唔使听㗎啦，因为我讲完你都唔知道我讲乜春㗎啦。 係咪讲 我寫咗你唔知道我做乜。我讲完你都唔知道我想讲乜㗎啦。 係咪讲啦山葱啊。 係山葱嗰啲。 嗰 啲就。山葱嗰啲亦都可以启示到一样嘢嘅。即係何家啲女呢就确实女嚟嘅啫。 係啦。 即係始终中国人嘅社会呢仔。是仔嚟嘅，女就係女嚟嘅，就算你话点样开明，点样西方化，仔女始终係有别嘅，呢样嘢喺个商业世界里面確实係真嘅， 係 咁、如果你打趣啲咁样讲，即係旁敲侧击咁样，碧桂园係个女话事嘅，咁、到最后个女系咪真系可以完全话到事咧？唔知嘅。OK， 咁但系点都好啦，咁啊，花啲时间讲下102啦，或者系成个澳门啦。咁其实嗱，以下嘅内容即系纯粹系我想象出嚟嘅。同事实如有雷同，实属巧合。同事实可能完全无关。 系 何鸿燊听到可能得啖笑，但系当然佢绝对唔会听啦。 系啦， 系嘛？咁所以我系唔怕讲嘅。 OK， 本来我怕，我因为我本来我唔敢讲嘅，因为佢未复牌。咁今日复牌又咁啱我做节目，咁我就怕，我就 OK 啦，可以讲。 好。 当然讲到何家嘅话，呢几年大家知道何家发生好多事啦，增产啦，咁几个房嘅增产啦，咁呢啲系内部嘅事啦，外部嘅事就系话外敌实在太强大啦，银河、金沙、永里，哇，打到佢哋何家嗰个市场占有率咧散晒咁滞，咁外部有好大嘅力量，内部亦都好大嘅争拗，咁但系个问题就系阿何生系未死嘅，即系何生佢唔同小甜甜， 小甜甜死咗，所有嘢都喺法庭相见啦。 嗯， 最后坐12年啦。咁但系何生系未死嘅。 嗯， 何生未死，佢仍然系有能力将成个家族咧维系埋一齐。 系 啊，你就算你真分产，哦，二房你分啲乜，三房分啲乜，四房分啲乜，分好晒啦。河水不犯井水啊，你唔可以掂我嘅，我唔可以搞你嘅。OK， 咁但系如果佢两脚一伸。有咩事咁就遺臭萬年㗎喇，成個何家就遺臭萬年㗎喇。咁我諗阿何生亦都係知道呢個道理，咁，所以佢喺成個家族裏面呢就一定要搵一支嘅主幹呢，係去維繫住成個何家嘅業務同埋個聲譽嘅。咁啱啱講過啦，即係男女始終有別啦，咁，你又點都唔會將成條何家嗰個支柱擺喺山涌呀嗰啲咁嘅地方嗰度㗎，係咪呀，即係下下下都要露个事业线出嚟，唔系办法噶，系咪？咁，但系咧，阿何生亦都自己知道，佢成日冇乜男丁下边。咁，所以我咪讲个何猷龙咯。 系啊， 何猷龙系最企得出嚟嗰个啊嘛。咁，所以你要谂一样嘢啦。如果何家永永远远都系以何猷龙作一条支柱嘅话，咁，何猷龙而家个年代就唔同佢伯爷第一次走入濠江。第一日走入濠江嗰个年代㗎嘛，第一日走入濠江嗰个年代就係百废待兴嘅年代，而家何猷龙要打嘅年代係好多个外来嘅强劲嘅对手要打嘛。 係呀， 咁你话啦，我係佢伯爷嘅话，我将成个家族嘅命脉以后交俾你，我唔可以将澳门睇得太重㗎喎，係咪？因为澳门你我怕你打唔赢呀。你打唔赢银河，你打唔赢永里，打唔赢金沙，到最后咪成个何家输咗囉。咁，所以我又要摆一个仔何猷龙出嚟作为成个家庭嘅支柱，而澳门又觉得唔系咁容易打到嘅话，最好嘅方法系咩呢？咪打海外囉。你打海外唔会打一个市场㗎，即系而家102就做咗海参崴，去咗海参崴啦。我可以话俾你听，佢一定到最后唔止海参崴一个海外市场，但系同时间亦都唔会淨系海参崴。即系佢唔会喺海参崴里面搞两个、搞三个、搞四个。佢会喺海参崴搞一个，喺其他地方搞一个，其他地方搞一个，搞一个喺澳门以外嘅海外赌场嘅 network。OK， 咁如果呢个海外赌场嘅 network 搞得成嘅话，风风光光嘅话，确实何猷龙嗰个天地咧就会同航新去百亿个天地咧差唔多啦。一个系澳门大佬，一个系全球赌业嘅大哥，呢条线谂得过嘅。咁，所以我咪话102要买要做嘅嘢，第一 round 就系做咗海参崴，但系海参崴一定唔会系最后一样嘢，只系一个开端。嚟紧我相信佢陆陆续续会有嚟嘅。咁，所以你喺 Facebook 我成日话你102咧就。揸住佢等第二 round， 第二 round 就係200入股，200入股102。我相信200入股102，佢唔係话志在嗰个嘅入股个股价嘅，佢係志在即係唔係志在个股价要低平买，佢一定係志在呢係高价买102返嚟。咁，所以你第二 round 炒嘅话呢就係博200高价入股102。因为如果200高价入股102嘅话呢 ,102 成件事就有意思啦。即係话得啦，原来成个何家嗰条命都摆102嗰度啦。咁，所有将所有嘅 focus 就聚返落102嗰度。因为本来200系何猷龙好似分身家咁分咁啲嘢出嚟啫。分咗新濠出嚟啦，新濠天地出嚟啦。咁而家你如果你伯爷中咗风之后，经过咁多事之后发觉我哋何家都要需要一条命脉嘅，一条龙脉嘅。呢条龙脉开嗰间新嘅公司102打返落去。最好嘅嘢就係话200高价去买102股票，增持佢嘅股票。咁成个102嘅股就係靓啦。呢个係第二 round。第三 round 就係第另外海参崴以外嘅一啲嘅海外嘅赌场呢会拍入去。跟住第四 round, 第五 round 都係嘅。咁，所以102如果你话揸咗嘅话呢，你又 OK 嘅呢，咁你可以继续揸落去。我都相信佢陆陆续续有嚟嘅。总之我当日喺浅阿沈大师嘅节目讲嗰陣时佢一股未拆两股，我话个目标价20蚊，嗰陣时6蚊股价。我话睇20蚊，而家拆咗啦，一拆二啦，就3蚊股价啦嗰陣时。咁，个目标价一样系10蚊嘅。一样系10蚊，甚至乎可能会更高。咁，所以你话今日喂4.5买咗，咁点算呢？你耐性啲等第二 round， 我就係咁嘅意思。 咁呢件事点样楞落去200嗰度呢？200一定系会变成由主体变成一个副体㗎啦。 係。 200 E1 都炒得嘅，因为200同102一齐去买咗部分嘅200都有部分嘅海心威嘅赌场嘅，102升上去200都会水涨船高嘅、 嗯、 都会有所帮助。咁但200长远嚟讲呢，佢一定唔会系主体。 嗯。 甚至乎你再諗一諗，你可能发觉102系会食返200转头都唔定嘅。OK、嗯。咁、啊、因为200始终都系何猷龙嘅一个玩具嚟嘅啫。 OK。 家族嘅嘢就喺102嗰度。 对。 咁、啊、880啊嗰啲点算啊 ,880 嗰啲继续嘅。因为嗰啲系身家嚟嘅，分咗出去㗎啦。咁、 嗯、 啊嗰啲即系嗰啲唔系唔得，而系如果你炒个股仔个主题嘅话呢，我相信个主题会摆102嗰度、 嗯。 如果我啱啱所讲嘅嘢系真嘅话，啱、 嗯、 所讲嘅我全部想諗出嚟嘅啫。咁、 嗯、 所以你又要将佢，我喺 Facebook 讲咗，其实我忍唔住口前几日讲咗，就系信德嗰样嘢囉。 系啊， 信德搞廉航嗰样嘢囉。因为大家都好觉得好奇怪，直头系信德何家拎啲代表出嚟讲点解买廉航，我记得应该系三姨太嘅。好似系三姨太定第四嗰个唔记得咗边个。走出嚟佢都话系啊，我哋何家从来未做过航空㗎。 嗯。 但我哋做啊。 嗯。 我哋搞廉航啊。即系你话一个家族从来未搞过嗰样嘢，屎忽行走去做咩？唔会啊。 嗯。 啊，以航新嗰啲咁识计，航新系全东南亚最识计数嘅人，因为佢搞赌场起价。 嗯。 赌场系讲精算嘅啫。你唔会搞到唔识算走咗去搞个廉航咁戆居㗎。廉航一定输钱㗎嘛。全东南亚边有一间廉航係叫做企得稳嘅。间间都系危危乎啊，执下唔执啊，即系死咗死半生半死咁样嘅。咁点解要即系讲242搞廉航呢？你要知道航新嗰个嘅澳门成个赌业嚟讲呢，最成功一样嘢就係搭马仔嘛。 嗯， 搭马仔，搭马仔意思系咩呢？其实搭马仔系 institutional sales 啫，即系股票行嚟讲，即系啲机构性客户啫。 系啊， 机构性嘅 booker 吓、 嗯， 咁、啊、大你赌大嘅，我话借大钱俾你吓、 嗯 啊，陪埋你去赌啊，饮衣食住行帮你搞掂晒吓。咁、啊、所以佢明白到就系话，成个搭马仔系可以带起咗成个澳门嘅赌业。 系， 咁佢一定要做一样嘢。就是话将，如果啱讲下何猷龙揸 fit 一个海外赌场嘅话，佢一定要将搭马仔嗰个嘅移动力呢系提供到最大嘅。 系。 即系你阿迪，譬如你系搭马仔，你今日喺澳门，听日你可以飞咗海心威。 系。 后日可以返返嚟澳门。 嗯。 三日之后你走咗去菲律宾赌场。 嗯。 跟住星期五你又走咗去 新加坡 赌场咁样、嗯。你一定要快嘅。搭马仔一定要快。你拎住嗰嚿筹码周围去借、 嗯。 你一定要快。呢样嘢就谂翻呢十几廿年前啦，就系、是、242第一次引呢个嘅 Jack Ford 入嚟，喷射船入嚟，嗰阵时好多人都嘈噶，242嗰阵时好多人都好多有啲股东都开始反对，就系话咧，喂唔系啊嘛，咁大个喷射船队，你摆喺度，喂得唔得噶？嗰阵时澳门系行紧大船，嗰阵时阿迪你都未出世，四个钟熬过去澳门嘅。 未啊，应该未。 你未啊，你一定未搭大船，四个钟。 未搭过。 真系好似天星小轮，大只嘅天星小轮咁，啵啵啵咁样行过去嘅，四个钟头。咁啊，里边有老虎机嘅，有床瞓嘅，系有床瞓嘅，即系贵啲啊啲票价吓。咁啊，跟住航新就话唔得，因为一定要人流。 嗯。 你澳门航新有一句名句啊嘛，唔怕你精，唔怕你呆，只怕你唔耐啊嘛。 嗯、 我唔怕你喺赌场赢我钱，因为我计紧成个铺成个精算嘅话，有人赢有人输，叻埋嚟我一定赢钱嘅。 系啊， 做赌场一定赢钱。唔怕你呆，我更加唔怕你输钱啦。你输钱俾我啫嘛，我只怕你唔嚟啊嘛。冇人嚟嘅，冇人同我赢我啲钱，冇人输钱俾我嘅，我场空溜溜嘅，我就死噶啦。咁所以交通系好紧要，咁所以佢就好大刀阔斧咁将全部澳门个交通咧，全部改写晒一个钟头。水翼船过去，快过以前大船一日两班四个钟头、 嗯、 你话一日两班大船四个钟头，你去得澳门嘅人好少数、 嗯。 同一个道理，就是、以往就香港澳门可以摆喷射船啫。咁、 嗯、 你海心威你唔喷得几远嘅大佬啊？系咪啊？咁你廉价航空你就可以俾到一班大啲嘅客，甚至乎你话系一啲嘅搭马仔飞嚟飞去，亦都系方便咗。 海心威近唔近上海啊？ 海心威唔近上海，嗱我真会讲一讲海心威，我去过嘅、 嗯 啊嗯、所以佢搞个廉航呢，其实系为咗成个102个交通安排嘅。 啱、嗯， 所以你就唔好再問點解佢無端端搞航空業呢，點解何家未做過呢樣嘢佢又做呢。其實對於何家嚟講，佢搞個廉航同佢十幾廿年前，唔止十幾廿年前，廿幾三十年前搞個噴射船個 concept 係一模一樣嘅。咁所以你揸住242股票嘅頭嘅朋友呢，你就要驚一驚啦。因為點解呢，好簡單。242只係一個交通工具嚟嘅啫。輸錢唔緊要㗎。 信德啫。 信德輸錢唔緊要㗎。只要佢搞架飛機裏面班搭馬仔幫佢個賭場搵到錢，佢嗰啲飛機係可以輸錢㗎。 我諗喺何家嘅心目中最抌嘅就係信德嘅啫。信德因為本身就有個可以賺到好多錢嘅 project 就叫寶翠園㗎嘛。但好可惜佢推出嚟嘅時候係99年。佢推遲一年 ,00 年。就冇事發生 㗎喇。我定㗎嗰陣時寶翠園呢、啊、就冇人買嘅。 冇人買㗎。 啊，咁啊，漏我哋行家咧买嘅，我都有去睇楼嘅，哇，好正啊！哇，依边又望港大，嗰边又望海， 望到青马噶嘛。 系啊，哇，下边又多嘢食，咁原来下边啊住喺阿的啊，住喺嗰度嘅。原来嗰阵时如果我买咗啦，我就企住阿的个头壳顶啦。不过好彩最后冇买，唔系好彩，顶你后悔冇买，跟住升个爆灯，因为嗰阵时佢都冇乜减价噶， 咪6000多蚊尺咯。但是最惨嘅系最疯癫，因为点解咧？因为赔偿保翠园系收翻嚟再赔噶嘛，赔就赔咗少 cash， 人顶就送两间楼嘛。咁人顶就有段期间，点解99年最惨啖拱出嚟嘅时期，跟住直至到00年有炸嗰啲，即系所谓啲人系宁愿揸间就放一间出去卖到啊卖啊嘛。咁啊，变相有好多劈价嘅货喺度嘅，搞到咧。0001都升唔到上去㗎，但係直至到0607我話俾你聽、 哦、 即係你揸寶翠園，即係你冇諗過係揸到真係發達到啊，好繼續。 嗰陣時我記得帶我哋去睇寶翠園，叫我哋買個 sales 係阿四姨太嚟㗎。 是啊， 因为几灰啊 sell 到。 是好灰啊。 灰爆的。但他企硬，他不是很肯减价。 不肯减价，他不肯减价。 因为觉得那个价真的很抵。 是啊。他迟一年拱就不需要这样。 是啦、 啊、 但他是 sell 得很辛苦，其实是 sell 得很辛苦。 因为他迟一年拱的话，就他会拍埋个数码港概念下去的嘛。 是啦、啊啊。但数码港开头都是很惨的。是都是。但是数码港是减价的。 是啦、啊、数码港减价。 因为你就当然不会做 sales 这样、叫你买嘛。那嗰阵时我记得是我没记错是四姨太的。咁带队跟俾我哋上去睇啊，哇好靚啊，睇下望呢边望海，嗰边望港大啊，你个细路仔呢第时读书读到港大呢好返学好方便啊，你会自教化。咁anyway 啦，咁但係要知道即係话242其实是一个交通工具。 嗯。 咁佢呢个作为一个交通工具，其实佢係输得起钱嘅。 係。 佢亦都愿意输钱嘅。咁所以揸242嘅话呢，其实唔係咁容易有运行嘅。 嗯。 你諗下个 Jack Forward,变成赚钱嘅话，其实需要七八年嘅时间、因为嗰阵时好多即係廿几三十年前，好多香港人都觉得就係话，哇你搭嗰啲船会唔会晕 㗎， 咁快会唔会撞㗎，咁要啲时间去适应。咁当然飞机会好啲啦。 死啦，好方便啦，即係小弟有铺瘾㗎嘛。一冇乜嘢做，夜晚11点船就过去啦。 第时如果佢喺菲律宾搞个赌场嘅话，其实菲律宾搞赌场好难嘅、因为你畀一钱未必会畀个赌牌你 嘅、 就算假如一日去菲律宾嘅话，其实两个钟飞去菲律宾嘅啫。咁同你去澳門差唔多架時間，當然你去個機場都要時間啦。 係啦。 咁即係你間清楚啦，成個何家成個系統裏面呢 ,200 係何猷龍嘅玩具、 880 係一個分產工具、,OK, 102係成條家族嘅未來嘅主線、242係一個交通工具，信德係一個交通工具，你冇搞錯。 講下海參崴啊。 係啦，海參崴係咩地方呢？海參崴俄羅斯北部嘅、莫斯科就喺东面啦、 啊， 近欧洲啦、你知俄罗斯好鬼大噶嘛，好、北嗰边咧，即系距离好近中国东北嘅，好、近嗰啲哈尔滨啊嗰啲地方嘅。 系咪可唔可以话海参崴系咪近胶州湾嗰边啊？青岛啊，唔近都唔近啊？ 唔近，都近，但系类似嗰你睇图睇地图嘅话，系嗰一个格噶啦。 O K， 系嗰个格噶啦。咁好多東北人呢，其實你話喂大陸人識唔識海參崴㗎，知唔知咩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大陸人去海參崴東北嗰邊啊，即係譬如吉林啊，你甚至乎去到哈爾濱啊， 春啊， 係經常去海參崴嘅，係、 嗯、 經常地去海參崴嘅。第一樣嘢海參崴平，第二樣嘢 好嗱、啊，今日經濟通又出咗個文章就話：哇，大陸人去俄羅斯要簽證喎，好麻煩喎、啊！即係話俾你聽，喺嗰啲地方過海參崴咧係完全唔使簽證嘅。 嗯， 點解大陸人嗰陣時到而家都係咁中意去海參崴咧？ 嗯， 你係阿的，你唔係阿牛，阿牛就會諗到啦。 哦哦， okay、 因為海參崴鬼妹嚟噶嘛。 OK， 嚇、嗯，咁、啊、中國人食鬼妹，嗰、 嗯 那個年代。是光宗耀祖的嘛咁所以佢哋一車車去嘅好、 okay. 多人去嘅吓咁嗰啲鬼妹係一架架麵包車運過嚟嘅 嗯 吓、啊、即係嗰啲喺個海又過咗去㗎啦過咗海參崴其實個邊境係冇人查嘅 嗯 吓咁、啊、一架架麵包車有啲鬼妹嘅一架架貨車啲大陸人都衝埋去嘅 嗯、 啊、非常之咁震撼個場景亦都非常之咁第二次世界大戰咁樣即係、嗯、中俄聯軍啊八國大戰咁樣，好激情嘅，好威過癮嘅。啊，咁所以你唔好擔心東北人接唔接受海參崴。東北人接受海參崴嘅程度係遠遠高過東北人接受港澳門嘅。 係， 你放心啦。嚇、嗯，咁、啊、但係即係當然，你話揸住200，唔係揸住102，我等唔等只200啊？入股啊，還是等第二個賭場走入去，第三個賭場走入去啊？都唔知幾時喎、啊。嚇、啊，咁呢樣嘢係你要冒個風險， 嗯、 你要 take a risk 嘅、啊。因為即係話佢。呢啲消息醖釀或者未到嘅時候咧，個股價會震盪嘅，或者係會緩慢向下熬曬你啲貨出嚟，跟住先抽上去都唔定嘅。咁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呢一刻咧係大把人收緊貨、掃緊貨，街係冇貨嘅，仍然都嚇、啊。今日嚟講，亦都掃咗一大陣街貨，街更加冇貨嘅嚇。咁、啊、因為以翻何猷龍嘅做法就係話，佢好中意一樣嘢，佢同喺百億一樣，好中意一樣嘢，就係將啲股份攬喺手嘅。 嗯， 嗱呢樣嘢你就要關乎到就係話。何生同埋嗰陣時傅老勇啊，嗰、 嗯、 一紮嗰啲嘅鬥爭裏面呢、嗯、其實好大程度上係何老何鴻燊先生，如果當日成個葡京佢一開始係立曬嘅，佢、 嗯、 唔會搞咁多嘢，又唔使搞到霍英東啊，又唔使傅老勇啊啲咁嘅麻煩嘢嘅、 嗯 啊，但係所以何猷龍，我相信佢傾向於就係話將啲股份。喺街嘅又好，喺邊度都好，立得就立嘅，所以佢係會立好多貨入嚟。 嗯， 跟住佢會散貨，佢散貨就踢高個價批股出嚟嘅啫。 嗯， 啊，咁所以但係呢個時間我唔知幾時嘅。 嗯， 即係你話200係咪會入股102，我估嘅啫，我唔知會幾時。 嗯， 或者我會估錯。OK，、嗯啊、或者我頭先諗嘅嘢講嘅嘢完全都錯都得嚇。咁呢樣嘢就牽涉到即係一啲嘅投資心理嘅。我順便又可以講下嗱。跟住今日我 Facebook 讲啦，即係话我唔再 comment 喺102嘅股价度啦，因为我 comment 嘅话呢对其一啲嘅网友呢係唔公平嘅。 係。 点解呢？因为我而家我手嗰揸嗰手货呢好平㗎咋。 嗯。 我其实我叫你哋买，即係有一日喺钱喺沈大师嘅节目我话买嗰阵时候，其实我都系嗰个价买嘅。 嗯。 嗰阵时未拆出嚟6.4几嘅。跟住拆咗一拆二呢就3.2啦，我大概3.2买啦。跟住我即係好坦白，我冇压力，我今日6蚊走嘅。 嗯。 吓、啊、即係每股基本上啊、 嗯、 我而家啲股係唔使钱嘅。 嗯。 吓、啊、跟住我佢跌返落嚟4.5同埋5蚊我又买嘅。 嗯。 ok， 即係我利益申报下。咁、嗯、即係话如果我4.5五蚊呢一手货我减返我之前每股赚咗3蚊，我呢一手货我个零2蚊嘅咋。 嗯， 所以你话个俾我听个股价今日跌2毫子，譬如你4.5第一次买， 嗯， 跌2毫子好伤、哦，我会有感情嘅投入嘅，我唔觉得伤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因为我啲嗰手货2蚊都唔使嘅， 系啊， 嗱你喺4.几嗰度，4.5跌到4.2，我觉得 very good 嘅，冇问题，因为我赚晒嘅。咁、啊、所以我就话我唔 comment， 因为我一定会有感情上面投入呢，对其他嘅网友呢系一定唔公平嘅。咁、啊、但对其他人嚟讲4.5先追入去或者6蚊追入去，见到个股价喺4.几嘅话梗系伤啦。咁、啊、但系所以我咁讲，你话你有耐性去等就呢样嘢。咁至于有啲人就话有啲投资心理啦，就话我6蚊估唔到，就算去3蚊买嘅 ,ok, 同我一样嘅3蚊买 ,6蚊估唔到唔系嘛，你又可以赚一倍，我话4.几估。咁我咪好蚀灼，咁你其实你系唔会蚀灼咗俾我㗎。 嗯。 吓、啊、咁就算我沽嗰啲我又唔系沽咗俾你。吓、啊、就算你4.几赚少咗6蚊至4.几嗰个几，我唔会有感觉㗎。 嗯。 啊、你话俾我听你赚少咗我会戥你可惜嘅啫。 係啊。 或者你哎呀点解你唔快啲呀咁样嘅啫。吓、啊、你唔会蚀到俾我嘅，千祈唔好咁諗。吓、啊、你要度定当时嘅形势。 啊、你有冇一个嘅持货能力，你觉得你揸得到嘅、啊、你唔系等钱使嘅，我可以等到十蚊你话嘅目标价，我欢迎你去等。但如果你话喂唔系、哦、有几隻股想买正嘢嚟嘅，啲 tips 好坚嘅，咁我又估唔到六蚊，我得四个几走唔走呢？如果你有啲咁嘅 tips 嘅话呢，你走咗去。你買其他嘢冇問題嘅，即係我即係總之你嘅投資行為唔會損害到我㗎，即係我唔會受到你啲投資行為嘅賺蝕而影響到我心情嘅。你記住第一個點，同埋第二個點就係話唔好記住，真係我覺得十個股炒股嘅人有 9.9 個人輸都係一種心理嘅啫、就係永遠以為自己會摸到個頂，亦都永遠以為自己一定會撈到個底。嗱呢样嘢摸顶捞底当然系最理想，个个都想㗎啦，系咪先啊？六蚊沽咗，三蚊买返嚟，嘩爽到爆。咁但你要知道世事嘅嘢，第一样世事并不如人意㗎。 系。 第二样嘢，如果你成日都系追求摸到顶先肯沽，摸到个底先肯买嘅话呢，你会成个投资心理系错晒。点解呢？如果你六蚊沽唔到，你一路耿耿于怀。我有六蚊都估唔到，我冇理由四个几走去估嘅。如果只股继续跌呢，跌到落四蚊，我冇理由啦，六蚊我估唔到，我已经系抌心，四个半我冇估，我已经系抌爆，去到四蚊我冇理由估，继续跌落三蚊。唔系呀嘛，六蚊睇到三蚊我都冇估，你而家叫我走，再跌落两蚊你入咗肉啦。你呢啲咪叫蟹货囉，系咪，同一个道理呀，调返转啦。你唔好成日以为自己一定要低位买先至着数，先至叫做成功，唔紧要嘅。股票嘅嘢系赚钱就得噶啦，系咪低位买唔 who fucking cares 噶？点解你成日我话你成日系咁介怀，系咪低位买会影响到你个投资嘅心理？其实个道理一样好简单，就系话如果嗰只股三蚊，跟住去到三个四，你追入去啊，你话哎呀。点解我唔系三蚊买噶？我三蚊买咪好咯，而家使乜三个四追啊？好啦，调翻转头，如果个价跌翻落去三个三，你急急脚会走晒，你明唔明我意思？ 我明啊，我明啊。 系啊，咁调翻转头啦，如果佢升咗上去嘅话，你会继续系咁乱咁嚟嘅。即系呢啲咁嘅要摸顶。捞底啲心态呢就影响晒你成个嘅投资策略嘅。呢样嘢系照绝对要小心。你摸唔到个底咪算囉。系咪，你睇个 view, 睇个方向咋嘛。系咪，你摸唔到个顶冇问题嘅。总之你唔好因为呢样嘢呢就打乱自乱咗自己阵脚囉。呢样嘢真系要绝对小心㗎。 三个礼拜前啦，我记得又系喺你个 group 里头啦，有一日啦咪讲嘅，我捞咗几只股票嘅。2628,1398。跟住仲有隻南韓同埋中信嘅 ,ok。咁我記得我喺跟住後面我自己喺 Facebook 度寫，我都話 ,ok, 呢一陣係可能亞灣喺1918至2203呢一陣嘅。但我睇落去咩呢，係我唔知有冇機會落去。但如果我有子彈的話呢，我一定喺180度博多陣嘅。即係如果個行之行到落去嘅時候 ,ok, so far 啦，去到今日為止，咁我冇機會鬧啦 ,ok, 亦都曾經穿過曬我啲價啦 ,2628 咁計，因為2628買好似18蚊到㗎咋，咁13984個4.8買嘅。 係呀。 咁但係 ,ok, 18.2 到，咁你但係睇返今日個收市價計 ,ok, 佢上返去囉。即係有啲嘢嘅係你問我都睇唔到個底嘅。如果我知道個底嗰個17.5鬧嘅中人壽啦，係咪先？咁但係你唔會鬧得到㗎嘛。 鬧到㗎。 我只可以同你講，我同個恆，即係我睇個恆指同埋睇 ,ok, 咁多年嚟個 record 嘅就係話188至105嗰啲位係一條好大嘅掙扎線嚟㗎啦 ,ok。守得到就熬返上去嘅，守唔到落就要行多閘，行返去173嗰啲位嘅。係 啦。 咁你問我打就165算啦，算下數啦，因為再165穿埋嗰只144落到去， 係啦， 玩完㗎啦，成個市就 係啦。 咁但係你俾我揀嘅話 ，OK, 我抹大啲分三處去行咯。咁當然啦 ，OK, 而家上翻上去，睇落去好似個勢會仲上，咁 OK 算咯，我咪揸住嗰手貨咪算咯。假如調翻轉早嗰兩日咁計，風冚落哦，嗰日恆指禮拜啱啦，禮拜啱啱呢個禮拜一嗰日啦。無端端開波跌600點落嚟 ,ok, 嗰日唔係彈返上去再跌多600點嘅，你咪挨近差唔多去192囉 ,192 嗰日你咪開始諗188嗰隻貨囉，咪有機會俾你入可能扭第二柱上嚟囉。 係啦，咁所以喺投資心理上面呢，即係我睇太多呢啲嘢啦，即係我即係奉勸各位呢， 即係將個一定要摸到頂、一定要撈到底呢啲心態咧，完全抹去咗，你先至好學人去炒股票。 嗯， 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你成個投資決定咧係錯上加錯，一件烏冚一件胃嘅啫。 嗯， 咁你就越一係就 miss 咗機會，我都撈唔到個底，咁咪唔買咯。嗯、我冇理由。哇！有17蚊嘅中人壽，我都買唔到，咁冇理由叫我18蚊去追噶。咁、你就冇咗個 view 噶啦。 係啊， 你就冇咗個 trend 噶啦。 係啊， 嚇、啊！咁如果你話你永遠都覺得自己一定會摸到個底嘅、但你買咗之後跌咗落去嘅，咁、你咪係咁溝貨啊。 嗯， 嚇、啊！我見好多人都係咁噶。因為點解咧？佢永遠覺得自己係會摸底嗰個啊嘛。 嗯， 嚇、啊！咁咪18蚊買咗，跌落17蚊溝咯。跌到16.8溝，16.6溝，14.6，16.4溝， 溝 一路溝，你溝到子彈用盡啦，繼續再跌啦、我發覺到你認命啦、原來我攬到個底，我一路都喺個底以上買嘅、走啦，走完之後你咪升咯嗰個。 嗱，好多個股就唔識咁樣講啦，我自己個人就會用翻個恆指個大圖，按某一啲位置上去分段去吸納翻恆指成分股裏頭一啲股份嘅。OK，、就我會咁樣去睇。同埋第二樣嘢就話、你平均地界翻按可能3注至4注錢咁計，或者我、有啲。高難度啲嘅兩注錢算啦，我覺得第二注一定係個位啦 ，OK， 去到個位我再搏多下 ，OK 冇問題。咁但係大家要記住一樣嘢嘅就唔係你下下都要去溝嘅。頭先姚尊講16.6、16.4、16.2、16蚊、15.8咁樣溝咧死緊嘅 ，OK。 依啲溝法咧就係、永遠覺得我一定會摸到個底， 係啦。 所以你咪搏啦，總有一個底咁，你一路買落去總有個底俾你摸到噶嘛，你一定摸到噶嘛， 係啦。 但係你唔係無限注啊嘛，陰公 係啦。 你無限注你係李嘉誠，你一定隻隻股都摸到底， 係 嚇。咁、但係你唔係。 另外講多隻嘅係 OK， 嗱、街外人好多人都可能摸到嘅呢隻就係135 OK， 因為你 哇上個禮拜 你拉幅圖睇就知㗎啦， 真係上個禮拜 12蚊圖咯， 上個禮拜。 有讲 节目， 有讲过 135，我买咗135啊。 有讲过12蚊图咯。 嗱，我话入 John Wick 先，听个即时嘅、都系个300多蚊一年，净系135啊。我话俾你，我真系12蚊买咗，我都唔系攞到最尽沽，我12.9走嘅。 嗯， 3日时间，3-4日时间啫嘛。 系啊， 12.9走嘅，咁嗰度都赚翻330蚊年费啦。 唔系，系好简单，因为你睇幅图就知啊，12蚊落哦。你分兩注錢買嘅就唔緊要囉，呢鋪咪倒過去10蚊嗰鋪囉，即係拍到落去10蚊囉，10蚊你咪入再入落去囉，彈返咗12你冇 㗎。呢啲就係分段買入嘅精神， 係 就唔係話我一定要撈底個精神。如果你一路撈底嘅話，話俾你聽，12蚊、11.9毫9、11.9毫8、11.9毫7，你不停咁一手買落去。直至你真係買到個底你先至停。咁但係個底你一路殺到去，譬如假設10蚊嘅話呢，你買咗200多轉㗎大佬。 係 嗰度2蚊㗎嘛，一個先一轉嘅話。咁、所以嗱再係啦，入一個先幾好呢，聽個 live、 。 如果你唔係聽 live 一個禮拜之後呢，就嘢升咗㗎啦。 即係你可以 追我哋唔係講股票。 你可以事後話、喂我啲點解你會撈到個底㗎 ?12蚊講咁多次。你睇返幅圖睇，我哋都係嗰句。个恒指个势唔系呢两日咁突然间扭转咗个咧，只嘢可能系插穿12蚊，望住11蚊行嘅。O K， 唔系咁样嘅，系啦。但系你问我哋，亦都系唔惊。总之去到10蚊就再买啦。 我记得上个礼拜节目就上一次嘅节目就咁讲，同一组类嘅公司384+35，同一个消息，中国减价加呢个嘅天然气价，一只升到上天，一只顿咗地，顿咗地嗰只一定系有人收紧货，因为升咗天嗰只咧，嗰啲大佬咧唔够货，佢又追唔到，咁所以佢就顿一只地咧，佢收嗰只货，咁所以佢不停咁畅谈啊，点，同一个原因。你有乜理由嗰间会赚嗰间会蚀嘅？ 系啊， 系嘛，同一样公司嚟个阴公系嘛？你话咪咪同埋 Wagger 先啊，同一个行业唔同公司去咁讲啊？佢同一个行业嗰啲公司系毫无 genius 嘅，一模一样嘅做一样嘢，你有乜理由会咁差咁远啊？一定系有人收货，咁所以有12蚊，即系赢咗我咪讲得大声啲咯，系嘛？输咗就唔会讲噶啦，就同好多简单道理嘅啫。 但系你头先比喻个情况系真系有可能一间赚会一间蚀嘅，同一个行业。 唔係天嗱同一行要係啦，咪咪同埋 Wagger 先就可能唔同啦，係咪啊？咪咪有燒生，你哋冇燒生啦，係咪？你哋得個咁嘅爛鬼墳種同埋你條爛鬼的種， 係啊。咁但係你百佳同惠康冇可能一間賺一間蝕㗎， 但天然氣一樣㗎嘛，係 啊， 你唔會掘啲天然氣出嚟講喺邊度買翻嚟㗎嘛，係咪啊？咁所以毫無 genius product 嚟㗎嘛，嚇咁啊，所以即係我哋呢啲贏嘅錢，我哋就會巴巴閉。咁但係都係咁講啦，即係上個禮拜係咁講股票咧，係好 exceptional case 嚟嘅。咁所以我都係咁講啦，其實你哋唔 join Agassi member 呢其實都冇乜所謂嘅。 係囉。好啦，休息一陣先。 我們的立法會沒有全面直選，卻有功能組別，更有分組點票，這麼不公平的制度，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？ 我們的特首得票只有689，將來的特首候選人極可能是經篩選的舔共人士，面對這樣的假普選，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？ 我们的街道全是为旅客而设，两旁尽是名店，租金也疯狂飙升。 夹 band 的连工厦的 band 房也负担不来， 买唱片的连街坊唱片店也不复存在， 看数的连表演场地也变了化妆连锁店。 音乐人，你为何不愤怒？ 如果你跟我们一起感到愤怒， 逢星期六 晚上9至12 D100.hk。我是周博言， 探长 怒喝巨多。